桥，来了一个八旗女佳人。只见她头上的青丝如墨染呐、啊，一对俊眼有精神，芙蓉面红似桃花白似锦，樱桃小口一点朱唇。五彩汗巾，下穿中衣天蓝色，方头缎靴配蓝云，左肋悬挂五方剑，有四个丫鬟随后跟。宋王越看越爱看，府内辗转暗思寻，世上的女子我见得不少。长相又似嫦娥下凡尘，宋王看罢春心动，问上我的爱情寇大人，这是谁家的窈窕女？这有点眼花看不真。寇主说他是伯父的写着皇帝诏曰四个字，下书天魔府地设太君，朕当出外去打猎，看见了府上的八姐美佳人，朕当爱她容颜尊，要奉她进宫当贵人，老杨家辈辈都是皇亲，我奉你三岁的顽童戴纱帽，七岁的姑娘扎凤裙，太君若是相官小，朕当萝卜吃万里的江山给你对半分。撒撒点点写完毕，叫声我的爱情寇大人，伯父提亲面见老太君，寇准接旨，心中暗恨，昏王真是一个无道君，无奈何只好领旨来到天伯府，见了太君说明了原因，说太君我圣旨看了一遍，咬牙切齿的骂昏君，锦绣江山你不爱，爱上我府的女差勋，我若应下这门亲事，怎么能够叫我的女儿去办昏君，如果推辞不应允，违抗圣旨或临门，阎王找天官大人寇准，板上无言愣了神。寇准说这门亲事不如假以应允，要的礼物叫他无处寻。寇大人的一句话行赦是老太君，手握中管

建国中有怀美，苍天子听窗外发出的叮当亮的响声，忙闻到外面的声音，却是 thank you. 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不会。

他们是如此人继续把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转眼明天大圣心，有志有勇有人威，敢争敢斗敢交锋，这铁棒带头张武功，好进阶级的白骨精。 集中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Thank you.